rock and roll。选择多少错误， 在睡梦中惊醒，感叹回言无尽，恨我不能说服自己接受一切教训，让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漂流，让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伤口，让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漂流，让生命 说你爱